唱一首歌啊，大家咁多场都未听过，我哋准备咗好耐，但系都未有机会唱过喺度咧。俾我哋开心一下好嘛？唱一首快歌。